好，那晚上， 晚上显着， 也就是这个现强菜啊，喝点粥啊，这个也是简单嘛， 包饺子，八个人，每人一份，包饺子，吃吃吃， 八个人吃包饺子， 怎么了？ 我问问你，这饺子怎么包？ 那好包啊，好包啊， 怎么包？你说， 不是啊，有机器啊。 哦，这是平常的。 哎，初一十五改善。 哦，初一十五还改善伙食， 八个人一桌。 嗯嗯， 八个热菜 啊， 四个凉菜。 哇， 每人二斤。 二斤什么呀？ 茅台。 哇， 吃完了， 嗯， 一人200块钱，打牌、麻将牌。 啊， 八圈八圈。 嗯， 不乐意打麻将的， 嗯， 跳舞。跳完舞以后， 嗯， 再腻歪，坐飞机走，先溜一圈。 六成六成六成，别说， 嗯， 要是掉起来，你可惹了祸了。 没事没事 了吧？ 人寿保险我都给上完了。 啊，这是初一十五。 对对对， 那个要改那个过年过节的怎么办呢？ 三六改啊。 啊，天天这么吃这么喝 啊， 过年过节你还三 给呀、 啊？三送 三送。 那我得问问你了， 为什么？ 也就是五月节，您送什么呀？ 五月节 啊，五月节， 五节， 嗯， 送的。 对，是粽子， 每人 啊 500个。 我 还有了， 嗯，还有什么？你说吧。 黑桑葚一盘， 嗯， 白桑葚一盘，再把前樱桃一布包，三樱桃一布包，大蟹一百，雄黄2两，五毒蝈蝈4盒， 嗯， 玫瑰饼、藤萝饼1样5斤，山海关70，两打两打灵丹，两打双妹牌花了水，还有35斤大头鱼。 哇， 吃去吃去，拿走走走。 这是五月节， 五月节 送这么多东西， 对。 那到八月节呢？ 八月月饼 啊，对，是月饼呢， 8斤1个月饼，每人俩。 不不不，要是8斤1个月饼啊，一个就够了。 不不，俩，一荤一素。 哎，他倒挺讲究的。 多些年有那吃斋念佛的人不吃荤呢。 嗯， 咱得想到了，别老挑。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想得周到吧。 34来红， 嗯， 54来白。 哦， 鸡冠花一对，毛豆汁一只，白花藕一只，蜜桃苹果，16柿子。1样5斤。 哇， 甜梨、沙果、沙果梨， 嗯， 1样10斤。 哦， 1斤樱桃枣，2斤嘎嘎枣，2斤红葡萄，5斤白葡萄，3白西瓜1个，老白干、状元红、葡萄绿、莲花白， 嗯， 1样5斤。螃蟹每人10个，8斤半1个，大个的，活的，传奇。 哎呦，我说8斤半1个的河螃蟹 啊， 哪儿逮的？ 上我们花园捞去。 对， 我那花园有的是。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家那个蛤蟆骨头比那骆驼大。啊，这种 好好好， 准有准有准有准有。 嗯， 好，这是八爷， 八爷， 八爷，要是进腊月呢？ 进腊月就麻烦了。 怎么呢？ 多新鲜呢！ 啊， 从腊月23开始就得给。 是啊， 啊， 那个腊八呢？ 腊八也得给啊？ 是吗？ 当然了。 那我听听腊八那送什么吧。 腊八， 嗯， 米豆一份 啊， 粥果全份， 嗯， 小米1斤。黄豆1升，江米半斤，豆角半斤，大麦米半斤，5斤小枣，3斤栗子，半斤桃脯，半斤莲子，4两乌豆，4两白豌豆，1人米，荔枝肉，梭子葡萄干，1样2两，青丝红丝2样2两，瓜子仁榛子仁1样2两，京糕2两，半斤冰糖，3斤黑糖，5斤白糖，玫瑰蜜供1样2俩，糟香一股，随带腊月23祭灶供礼一份。 好吧，富哥，这一年的啊，可算舍完了。 没有没有， 这是 哎 啊， 还没过年了。 什么？ 还没过年了？ 年下你还干舍？ 多新鲜呐！圣人有云呐， 嗯，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耐其善 啊， 半途而废，乃立之不足矣。 嚯、 哦！圣子曰：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啊。 我是这是分子说的， 没错没错。 您说说年下您舍什么吧？ 年下 啊， 八寸高，5尺宽，蜜供5盒， 哇， 源自苹果25个为一堂， 啊， 白蜜供5碗为一堂，面筋5盒，素菜5盒，红萝饼25斤，神奇老佛供、天地供、灶王供1样3碗，祠堂供3堂，大仙春菊25个为一堂，白蜜供5碗为一堂，佛花一对，金菊一对，大殿香一把，檀香4两，酱香4两，炭饼25个，万寿香无数，